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它是明朝的太后个人出资修建的，在清朝仍然是太后祝寿的重要场所。它是融皇家庙宇和行宫园林为一体的观光圣地，也是从紫禁城去往颐和园的中转站。它就是人称京西小故宫的万寿寺，也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艺术博物馆，聊聊万寿寺的往事。 19点07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殷超，欢迎大家今晚的锁定收听。刚才呢，我们从片花当中也听出来了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名字呢很现代，叫北京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本身又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无数藏品和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地方，万寿寺。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杨俊彦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嗯，杨老师声音也很美哈，就跟人一样。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上半段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在万寿寺内呢有三座假山，上面呢是观音台，那么这片假山呢用来指代三座的佛教名山，请问各位，不包括下面的哪一座山？不包括，听好啊，第一个山西五台山，第二浙江普陀山，第三个四川峨眉山，第四个安徽九华山。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找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好，我们来跟杨老师好好聊一聊哈。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听一听文杰去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是吧？哎， 对，也可以哈，啊，让大家能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印象。 对，文杰在现场非常辛苦的进行了一个采集， 没有， 而且呢 杨老师比较辛苦。 好，我们先不客气了，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音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万寿寺的门口，在山门的上方啊，我可以看到几个字，世建护国万寿寺，据说这个是顺治2年的始点。那下面呢，我们就和杨老师一起进去来看一看万寿寺的建筑和格局。 那咱们先去看看 那个 皇族重视这个寺庙是因为它的名字赤剑护国万寿寺嘛，是护国万寿寺，它是保佑皇家世代永昌的啊，所以历代皇族都要对这个寺庙进行重修啊扩建啊。我们原来只是五路，然后现在就已经扩展到了七进院落，中东西三路啊，集寺庙新宫园林一体的一个皇家重寺，也叫京西小故宫。万历五年创建时，我选的是大太监冯保来做勘察的，但当时的勘察都知道，我古代都是叫堪舆术，因为这条河是从玉泉山过来，水质非常的清，非常好。这个寺庙呢，坐落在它的北岸，正好是面环水啊，背环山啊，水从西向东南流，叫风水宝地。 这个呢，就是打开了山门，在山门的顶棚上可以看到有鸿福齐天的这个图案， 画的叫青天白云百福图。您看，蓝色的代表天空，白色五彩流云，然后上面是一百只红色的蝙蝠，寓意就是进寺庙了就鸿福齐天。所以在明清的时候，这个寺庙是对外不开放的，只是服务于皇家的啊。每年的四月初八举行那个浴佛节啊，对百姓开放半个月，初一到十五，然后这个就有庙会。我们现在进了山门之后呢，那我们现在首先进入的是第一进院落啊，第一进院落对面对的是天王殿啊，当时供奉的应该是弥勒佛和四大天王，但现在这些佛像都没有了。两棵古树我们看迎面而来的，这个叫槐树，这个是秋树。那槐树在东寓意是春天，春树啊，这个叫秋树。春秋嘛，我们都知道春秋连起来也是寓意万寿无疆的啊。 好粗啊那一棵。 我们万寿寺里面古树一共有60棵啊，都是历代皇帝啊亲自种下或者主持和尚种下来的。 万寿寺总共是有七进院落，那接下来的几进院落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着重的阐述。 古建筑的整体是不能变的啊，它利用古建筑的这种格局，然后在里边设计成现代化展厅。我们收藏了有10万件的文物，上起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这样灌下来啊。当代的比如齐白石、张大千还有徐悲鸿的作品也是有的啊。我们的宗旨就是弘扬这种古代的艺术，再兼推动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宣传可能博物馆比较多，万寿寺宣传的很少。实际万寿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艺术作品。 对 啊，我来了之后，除了欣赏古代的比如陶瓷啊、书画、玉器啊的这个艺术品，我还可以就参观它的建筑，也是一个很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个参观环节。 听完这个文杰在现场的跟杨老师的一段对话哈，听的这个我都后悔当初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去了哈。 对， 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是吧？ 一定要现场去，因为有了这个现场感之后呢，再去讨论这个万寿寺，那个是感觉是截然 不 一样 的哈。 对， 好，那我们来跟杨老师来好好聊聊哈。先问您第一个问题，相信也是所有听众朋友都会疑惑的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听起来特别现代，叫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就叫万寿寺。那为什么就是不干脆叫万寿寺，或者说叫北京博物馆呢？艺术博物馆呢？ 万寿寺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址。北京艺术博物馆呢，就坐落在这个万寿寺里面。那个它最辉煌的展品，我们可以说就是万寿寺的建筑。 万寿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就是一个件辉煌的、非常辉煌的一件大的艺术品。那万寿寺在明清时期呢是皇家驻寿的地方，那今天呢就是成立了博物馆对外公众开放。博物馆本身又有10万件的藏品，举办各式各样的展览。对， 我的天 哪。其实北京艺术博物馆就兼具有了保护万寿寺的古迹和那个展示古代艺术品的多重功能了。 就等于是这个万寿寺是这个被包括在北京艺术博物馆这个范畴之内的，是吧？ 对，它是一致的。馆址就在万寿寺里边，万寿寺呢本身也是它的一件艺术品。 对，我看资料上是说咱们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实际上是万寿寺的中路，因为在采访中您也提到了它实际上是有东中西三路的哈，就中路是北京艺术博物馆，是这样吗？ 对，西路也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归北京艺术博物馆来做展览。 对， 那么在采访当中啊，你看这个音频当中也说到万寿寺它有七进院落、 嗯、 是吧，不小、 嗯、 那么这七进院落分别都有啥功能呢、 嗯、 不仅仅就是说让人看着大是吧、 嗯、 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嗯、它有讲究有说法。 七进院落就跟万寿寺它本身的功能是密切结合的、啊、 那给我们好好说说、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进院落的天王殿、 嗯、 啊、 嗯， 那天王殿旁边呢其实还有钟楼和鼓楼， 嗯， 那素有钟王之称的永乐大钟呢就曾悬挂于这个万寿寺的钟楼内， 嗯， 那乾隆八年的时候呢移到了觉生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大钟寺 啊、 其实那个永乐大钟原来是在万寿寺悬挂的。 哦，挪过去的、 哦、对、哦、从万寿寺出来的是， 嗯， 有这么个关系哈。 嗯嗯 嗯 嗯，这是一部分。 第二进院落就是大雄宝殿的院落了啊、 哎。 大雄宝殿内供奉着横三世佛，两边还分列着十八罗汉。 嗯。 另外它的后边呢还有道座观音。 其实关于这个道座观音啊，杨老师还有超哥，我听说啊， 嗯、 就我收集的资料里头是有这么个说法，说是这个、 嗯、 是慈禧的像，说而且是当时说清朝大太监 李莲英，他说他为了讨好慈禧啊，他特地制了一个观音像，然后因为观音像它不是人面嘛，就特地长了慈禧的这个面孔、 嗯、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哦，所以他叫老佛爷是吧、 哦、对，我看那小说里头是这么说的、 哦、 但具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来，杨老师、嗯、来给我们这个证实一下。 大雄宝殿是其实在明代就创建了啊、 嗯、 顺治十一年呢着了一把大火、好多殿宇都是遭到了就严重的破坏、 木结构哈、 只留下了当时的残垣那断瓦。后来呢在那个康熙二十五年的时候修建畅春园的时候、 嗯、 也恢复了万寿寺的许多建筑，而且还 重建万寿寺、 重建万寿寺、 啊、 而且还增建了一部分的西路的新宫殿，所以大雄宝殿里边的格局是康熙时候留存下来的、 哦、 当时呢还将两个侧殿的十八罗汉集中、 嗯 移植到了这个大雄宝殿的两侧， 嗯， 所以它后面的道座观音也是康熙时候正色的、 哦、 这应该跟慈禧关系不太大、 哦、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后人牵强附会的哈， 早好多年的这是、啊、 对，早好多年的，而且这个文物、 嗯、 康熙年间的文物它要相比光绪年间的文物这个价值也不太一样哈， 对，更值钱、嗯、 而且现在从文物鉴定学的角度来看那座观音像呢，它的面相很清秀，也是符合清初的那种、 嗯、 那个造像标准 啊、哦， 气质哈、啊 嗯。 那清初的造像标准就是清秀的这样的风格吗？ 对。 那后来是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吗？ 后来 变大了是吗？ 后来服饰啊，包括它的那个坐姿都有变化。 比如说呢？ 嗯。 比如说坐姿有哪些变化？ 比如这尊的道座观音，他坐姿是如、 嗯、 自在坐啊，就非常的随意洒脱啊、 哦，证明心态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嗯、 是吧？ 到了清晚期，这种坐姿就没有这个清初的这么灵动了， 就比较僵硬， 死板， 比哦死板，您、嗯、这词儿更狠，死板， 端坐端坐莲花台了，就 莲花也有自在观音，但他的那个自在的那种那个感觉不像清初这么灵动， 那是不是能跟当时的政治格局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跟心态社会背景都 有关 系吧， 也都 有关 系哈、你看还真是哈，所有的这些艺术文化品真的是代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好，刚才我们说到大雄宝殿这一家了、 那 文杰引出来一个这个典故、我们接着往后说。 那就后面呢还有那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藏经阁了、 藏经阁、 这个藏经阁可以说是万寿寺它的功能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万寿寺建立之初呢就是为了那个追念穆宗，就是正德皇帝的就是遗愿吧，然后讲那个、对，讲那个汉经场的佛经，要那个再建一个寺庙把它贮藏起来啊、这样建了万寿寺。 在穆宗生 穆宗生前 的 一个遗愿 没有建起来 啊，对，他就要想那个修复那个汉经场啊，这样呢建了万寿寺，它的主要功用就是为了这个收藏这个汉文的佛经。 所以建成之后呢，也讲那个汉经场的这些汉文佛经呢，移到了万寿寺的这个藏经阁。 嗯， 可以说呢，这个藏经阁是万寿寺的这一个最重要的功能的一个体现。 嗯，也是最有文化和深度的一个 对 啊， 嗯，对我，而且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藏经阁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的地方是， 啊、 它这个藏经阁。我没进去，在外头看的嘛。 好吧， 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不在最后一进，它不在最后面，它在中间的一进。 那当然了，刚才杨老师已经说这是最宝贝的地方，它放在这个整个 地方 中间、啊。 对，所以说它这个非常独特的，它跟别的寺庙都不太一样。 这也是对它这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吧。 嗯、 我们到别的寺庙看到藏经阁，它是建在寺庙的最后，一般是、嗯、啊， 最里面。 那万寿寺里边呢，它讲藏经阁建在了大雄宝殿的后边。人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 三宝殿就是那个佛教里边寺庙最重要的三个场所、 嗯、 佛法僧、 嗯、 就是大雄宝殿、藏经阁和禅堂。 嗯、 那我们藏经阁正好在大雄宝殿和那个禅堂的中间。 嗯， 而且它是楼阁式的建筑，形容就文献上形容它就是高广如殿，金碧辉煌。 高广如殿，金碧 辉 煌、 嗯。 哎呀，天哪、 嗯！ 所以非常重要， 因为藏的经比较重要、 嗯， 所以它这个藏经阁也重要， 也重要， 嗯、 是万寿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嗯，好， 对对， 咱们接着再往后说。 再往后，然后是禅堂，是僧人那个坐禅讲经说法的地方。万寿寺再往后的是那个假山和那个三大石殿，这个是万寿寺又有非常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个假山上有那个观音殿、普贤殿。和文殊殿。 哎呦，那这假山得多大呀？ 这个山文杰去了啊， 我 们还登上去了啊， 有。也不算特别大，可能有个不好说， 就 是 那 就 是殿 一厅的感觉， 那就是殿比较小，是吧？ 上边仅供那个一尊佛像、那个观音像或者文殊或者普贤嘛，然后它这个山上啊是植了好多那个松柏，也是都有很有历史的了啊。三大殿我们可以说讲三大佛教名山还有三大殿都集中在一起。 嗯， 这个也是那个其他寺庙所不见的，是万寿寺所独有的。 哦， 它讲园林浓于了万寿寺的建筑里边。 嗯，还有园林的特点。 园林的特点、 嗯、 对 对，那个假山嘛，假山还是比较有这个园林特色的、 嗯、 而且就说到了咱们这个互动题目了嘛、 嗯、 三座假山分别代表的是哪三座佛山呢？ 对，刚才这个小葵说哈，这个题目再说一遍没听清哈，这个万寿寺内三座假山，上面是观音台啊，这边假山用来带三座佛教名山，不包括哪一座 ？A. 山西五台山 ，B. 浙江普陀山 ，C. 四川峨眉山和 D. 安徽九华山。啊，这个后来中间进来听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了解一下，来然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会有礼品送出。嗯，好，杨老师，咱们继续。 那假山之后呢，还有乾隆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光绪御碑亭、千佛阁，还有三圣殿等等啊。 嗯。 还有特点的就是无量寿佛殿这个两侧呢是中西合璧式的这个月亮门， 嗯， 顶上的那个圆顶是法国巴洛克式的建筑， 嗯， 这是在乾隆修建圆明园的时候觉得这个西洋建筑风格很好，他也很欣赏，所以也把这种建筑模式呢移植到了这个万寿寺。 嗯，哎呀， 所以这样就是万寿寺跟其他寺庙又有不同的地方，它就有了 中西合璧 的情调，对、 啊， 有了西方情调啊、 哎呦，真不错。 我刚才 走到头了吗？ 中路走到头了， 中路 还有东路和西路， 还有两边还没走哈。 东路是方丈院，也就是僧人的生活区啊、现在大部分都成为那个遗址了啊。 哦。 西路呢也是迄今院落、 嗯， 是行宫的部分。 嗯。 这个也是非常壮观的。 嗯。 最前面是四个小院，分为两部分，左为寿膳房，右为茶那个寿茶房、嗯，再其后就是皇帝皇后的铸币的行殿了。 嗯。 最后。那个爬山游廊爬上去呢是有一个叫御书楼、 嗯、 这个御书楼在慈禧的时候呢，因为慈禧 在经过万寿寺的除了拈香礼佛用膳之外呢，还到这个御书楼上进行梳妆打扮、所以它也叫梳妆楼。 哦，梳妆楼 就去颐和园路上补个妆哈。 还有这个说法啊。这咱们走完了吗，杨老师？这些都走完了， 基本上走完了。 好，我突然间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建议大家，大家可以去网上把这一期节目的录播给它抠下来，完了之后，听着这一期节目可以去转悠万寿寺，听着杨老师的讲解， 对 这个万寿寺大家就能转悠的比较明白了， 至少知道了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杨老师讲的非常清楚。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个点哈，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哈，这个冯宝他是这个选址作为这个怎么说呢，监工是吧、那么他呢选址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这个家庙也选了一个地址。当时这个权臣张居正哈，在万寿寺建成后呢，也撰写了碑文。后来呢，万寿寺在京城当中的地位属于寺庙中地位比较高的，是不是杨老师？ 对 啊、 嗯， 那其他还有什么表现呢？ 万寿寺建成之后呢，它就是一直跟明清两代的帝王和皇太后的这个祝寿有关系啊，成了皇家 祝寿，是吧？ 太后、 皇太后、 皇 太后、皇帝和皇太后祈福祝寿的地方啊，尤其是乾隆的时候呢。他曾在万寿寺为他的母后重庆皇太后举办过60大寿、70大寿、80大寿的庆典仪式。 六七八。 为了祝寿呢，还每次都进行重修和扩建。这样就使万寿寺达到了鼎盛。 哦，那真是这个，现在我们后人能看到这样的建筑还得感谢他们过生日哈，早些过三次生日、 因为乾隆皇帝是个大孝子啊、他 对 母后的每次这个整年头这个寿非常重视啊，所以就 是大庆啊， 大庆啊，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 我就记得之前我看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壁画，就是这个画的是乾隆当时给母亲祝寿的那个场景，哇，那个阵仗确实是非常大哈。 对，那个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史料哈。我们去看清朝时期的这个人们的生活，可以从那个画上可以有所表现。 我们现在能够就体会到当时的盛大场面，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香菱千纳图》。那幅图当时就描述了这个乾隆26年为他母亲做70大寿时的那个场景。万寿寺门前齐集了那个就是官员大臣们啊、 对。 然后对面呢，河的对面有个唱经台，有近千名和尚在那唱经诵佛啊。这样就是那个整个沿岸也布置的非常的那个金碧辉煌。那场面是非常盛大，除了万寿寺，五塔寺沿河的寺庙都要有祝寿活动。 也就是说，想看到当年的盛景，可以去万寿寺看一看这幅画。 他原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那边啊、好。 好吧，其实说到万寿寺，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就是那个我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啊，这个万寿寺它的地位非常之高，还源于就是它这个当时的太后李太后，她抄写了佛经之后呢，就会从万寿寺分发到别的寺庙去，这个也说明了它这个地位其实在庙宇当中也算是非常高的哈。它是一个重要 的。感谢文杰的这个重要补充。我们马上呢要进广告了。那么我们第一道互动题的答案呢就是第四个安徽九华山。那在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要装修你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它是明朝的太后个人出资修建的，在清朝仍然是太后祝寿的重要场所。它是融皇家庙宇和行宫园林为一体的观光圣地，也是从紫禁城去往颐和园的中转站。它就是人称京西小故宫的万寿寺，也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艺术博物馆，聊聊万寿寺的往事。 好的，19: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打开文化之门。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也是从片花当中听到哈，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万寿寺，也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杨俊彦老师，再次欢迎您，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哎，我们在这个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还有一个问题，也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希望积极来答题，然后我们有精美的礼物会送出来，请听题。清代皇帝呢重视以孝治理天下，对吧？上半时段我们说到这个杨老师说到乾隆啊特别孝顺啊，然后呢这个历史记载，围绕万寿寺呢曾经有几次大型的为太后祝寿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来跟大家猜一猜一共有几次。 A 四次， B 八次， C 12次， D 每10年一次。哎， 其实呢，答案已经刚才我们上半段已经说过了， 说的还不完全， 对对对， 不完全， 对，所以说欢迎各位呢，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嗯， 好，我们继续来跟这个杨老师这个聊一聊万寿寺的情况哈。我们知道万寿寺呢是京城著名的外八岔之一，那么在历史上呢，万寿寺呢是皇家寺庙，同时呢，老百姓呢也可以在特定的时候来参拜，对吧？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皇室开放，也对老百姓开放。那么老百姓啥时候能来呢？ 留一个窗口给咱们百姓。 对对 对, 对、 啊。 因为那个万寿寺是皇家的专用寺庙，因此平日是不对老百姓开放的，只是到了那个佛祖的圣诞日。诞辰日，也就是阴历的四月初八，然后开始对外开，其实开放是从四月初一到十五开半个月， 半个月，一年就半个月是吗？ 就只有半个月，就是佛祖的诞辰日这期间，允许老百姓进寺庙烧香拜佛，因为万寿寺是祈福之地嘛，当时就很有名气了。所以那个这个万寿寺庙会就吸引了京城的许多善男信女，文献记载当时是每天有上万人涌入万寿寺烧香拜佛的。 我刚才也是在想，你说老百姓这个弄清楚这个去的时间和日期去那干嘛？除了祈福之外，他肯定得有点奔头，对不对？刚才您就提到这个庙会了哈，一会儿您先说，一会儿把这庙会也给我们再说一说。 四月份也是个踏春的好时节哈。 对，春暖花开了哈。 而且长河在明清的时候也是非常著名的，就是赏春游春的地方啊。就是长河看烟柳嘛，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啊。 对，燕京八景里头好像有长河看柳这一项。 所以呢，就是万寿寺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它还遵循明代的这种就平日不对百姓开放，到了那个佛祖诞辰日这个期间，就是每年的阴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开放半个月，这个时候呢比明代更增加了新的项目，就是寺庙内有浴佛会，那寺庙外呢是开集市。 那分别跟我们说说里面这个这什么内容呢？什么叫浴 佛 会？ 就是佛祖诞辰日的这个农历四月初八那一天呢，寺院僧人要举行那个洗冠释迦牟尼太子像的这个活动。然后 这很壮观。 寺庙之外的呢，它是集会啊。我们都知道万寿寺边上贴着的是苏州街， 对， 在苏州街上会有庙会啊。 庙会 大摊儿啊， 干嘛的呢？这是当时的景观。 当时其实有一首单弦孩子曲目，就叫《穷大奶奶逛万寿寺》。 穷大奶奶。还得是穷大奶奶， 那就是说明京城下层普通老百姓也是游览万寿寺的那这个曲目的那个就是表演的，也就是下层人游万寿寺的那种情景而且老北京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万寿寺弯腰顶上见。那 为什么 顶上见是啥 意 思？你们、知道吗？ 顶上弯腰顶上见。 是这样的啊。 是那山顶吗？ 就是 假山的山顶。 杨老师给说。 就是万寿寺庙会期间呀，西顶娘娘庙庙会也正举办啊。那人们在万寿寺见面之后，互相拱手作揖、弯腰，然后就说顶上见，就是说西顶娘娘庙会上咱们再见面。这个意思。 就是相约下一次。 其实都是同时，就是看完万寿寺的庙会，还要去西顶娘娘庙庙会再去逛一圈。 也就是说，哎，你好，一会儿见。 对， 是这意思。好。 对。 哎呀，这个不说还真是不知道。 另外呢，这个清代这个做庙会的时候还特别盛行舍元豆。 舍元豆。 所谓的元豆，就是僧人们在开庙之前，利用选豆，有青豆啊、黄豆啊这种形式，然后念佛，每选一粒豆呢，便宣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祝福一下。 等到四月初八日这个佛祖诞辰日之日呢，寺庙就将这个豆子煮熟，配上咸萝卜呀，然后放在大笸箩里，用小勺免费送给香客。这样就称舍缘豆，意思是结个佛缘。据说就是那个僧人在那个施舍这个舍缘豆的时候，还要双手合十说：“结个佛缘吧，祝您多福多寿。” 表示祝福， 表示祝福， 啊、 对。 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很热闹的，也是很热闹的。嗯。 那刚才既然提到西岭那个娘娘庙的那个庙会，跟这个万寿寺的有的一比吗？这两个庙会？ 啊，那肯定无法相比了。万寿寺的规模是非常盛大的，而且万寿寺是皇家寺庙啊、这个其他的谈不上跟皇家寺庙有关系吧？ 对，就是当时老百姓，对对，老百姓也 老百姓也 是， 皇家寺庙是祈福祝寿的最好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来那个讨个好口彩嘛。 哦，嗨嗨嗨。我还以为这个说一块顶上见，我说那边是不是也有什么说法呢？哈，看来还是没，确实跟这边没法比，是吧？ 对，杨老师，实际上在咱们清朝的时候，好像喇嘛庙比较盛行，是吧？ 对、整体的来看是喇嘛庙比较多，新建的比较多。汉地佛教、也有，但是都是修明代的那个汉地佛教，修建的比较多。 嗯，其实万寿寺它不算是这个清朝的这种喇嘛庙的这种 不是，万寿寺就是汉地佛教的代表，因为它是收藏，它建寺之初的目的就是收藏汉文佛经嘛，所以它就注定了它这个寺庙的性质是汉地佛教。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些这个万寿寺的一些风格哈，这个杨老师也给我们说了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风格，包括中西方合璧的这样一些建筑在里面哈，这些呢也有一个简单的给我们一个了解，但是呢在这个万寿寺呢还是有一些古树的，是吧？它实际上这些树它是比这些建筑物更能体现这个古刹的年岁。那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万寿寺有哪些古树吧。 万寿寺的古树品种其实主要是国槐、秋树、银杏、桂柏和侧柏这几种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天王殿前这两株，咱们节目的开始介绍了春秋二树、 春秋二树、 对，那个春树不是说香椿的春，而是槐树， 是槐树、春天开花啊、称春树，它主要是跟秋树对应的春秋树，我们称它啊、那就与护国万寿寺的这个寺名也非常吻合，就是愿天下春秋永在吧。 就是、 很有文化。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景啊、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那上半段我们也说到哈，这个万寿寺集寺庙啊、行宫啊、园林啊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哈，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哎，现在门口卖门票吗？文杰卖票吗？ 我去 的门票20块钱，但我们这个20块钱的门票是为了保护古建筑，否则不要票的时候，那人们进去太多是损坏古建筑的啊、里边所有做的现代化古代艺术品的展览以及当代艺术品的展览都不收费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什么呢？非常高品质、很划算的一次这个游览，花一次钱就能看到什么？比如园林、寺庙、行宫都能看着，是吧？ 对 对， 综合性的。 所以说呢，实际上它也说明万寿寺经历了不同的这样的历史演变，对吧？最后呢，才建成这样的状态。那应该是慈禧的时候吧？万寿寺在慈禧的时候得到一个重修，是吧？刚才文杰在上半段也说到了哈，这个他去颐和园的过程当中会在这儿歇个脚啊，休息一下，而且呢在这儿建了一个梳妆楼，把这儿呢当自己的行宫，是吧？ 这个我更正一下吧。那个梳妆楼我刚才说了原来是叫御书楼的， 御书楼 啊、那是乾隆时候增建的啊、慈禧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那休息梳妆打扮，所以又叫梳妆楼。 就是原来是看书的，但后来呢就改成梳妆的了。是吧？ 是这两个书。我的天，好吧。 御书，对，御书是御书房的御书、梳妆呢就是这个 梳洗打扮的梳妆。 好， 对对。 刚才我们又提到了长河，那提到长河可能要说到这个广元闸。这个杨老师来给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广元闸它是建于元代的，在元代的时候，这个长河呢它是大运河水系的一部分。 对， 这个闸起的作用就是调节水的水位，使那个下游想上上游游船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水位平稳。这个在这个 广元闸附近呢，其实当时就有一些那个小的设施和建筑。 嗯。 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条水系虽然没有元代那么重要了，但是因为它刚才我也介绍是风水宝地嘛， 嗯， 所以在沿岸建了很多的寺庙，万寿寺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了啊。 嗯嗯， 在清代的时候，这个皇家从故宫出紫禁城出来到西郊游览的时候，一定要在广元闸这换舟，就是换船啊，嗯，所以 倒一次 换船的时候呢，这个广元闸又在万寿寺的附近，非常近。 嗯， 文杰有感觉，我带他走了一下，嗯，当时啊， 啊，这个你也去了？ 对，去了去了， 行了， 走了一下，挺近的， 是吧？ 就在旁边， 嗯， 所以可以说，只要是皇族从紫禁城出来去西郊园林走水路，一定要在广元闸必经之路， 嗯， 要换舟的啊， 嗯， 所以进寺庙拈香礼佛再休息，使那个万寿寺的行宫部分也得以了那个发扬光大。 嗯， 对，所以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嘛， 嗯， 因为它可能从故宫坐船过去，那个船它可能没有现在的船， 嗯， 这个速度快嘛，它可能半天， 嗯， 然后累了嘛，累了就下船休息休息。然后也拈香礼佛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再休息，完了之后继续就去往颐和园了。嗯， 嗯， 对，应该是这么。 哎，我记得文杰之前你跟我说过，这个船是慈禧要去颐和园的时候，他要是管控它的水位， 嗯， 是吧？ 对，那个闸，对， 哎， 闸就调节水位的。 对对对， 上游水是这个水是从玉泉山往下流的， 嗯， 一直流到那个积水潭，嗯。所以就是你逆流而行的时候，它是那个是很艰难的， 对， 一定要水闸来调节它的水位才能行舟。 嗯，让它往下走是吧， 嗯， 调节水位让它轻松的走过去， 对， 是吧？ 对， 哦， 嗯， 哎呀，这真是哈，这个为了一个人的出行，呵呵，真的是费尽心机这样去调节，啊， 其实也不是这个长， 嗯， 乾隆的时候就经常， 嗯， 从这个水路去西郊园林， 对，他可能明清的时候， 另外从圆明园的那个皇族们从圆明园回宫的时候，也要在苏州街南的这条那个就长河上换舟， 嗯， 就是在水路坐一段，然后再进紫禁城。 对，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啊，咱们说这个万寿寺它还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纯粹一点，它可能就是一个庙宇，但是到了清朝它就成为一个，就清朝以后就 皇族出宫到西郊的一个行宫，中转站， 是是，所以说其实刚刚您也说到，像顺治的时候他发了一场起了一场大火， 对， 然后重修之后它这个是清朝的一个建筑风格了，啊， 万寿寺的不断重修和扩建其实就与西郊园林的扩建有关系啊， 嗯， 因为它要往返不停的往返于紫禁城与西郊园林之间，万寿寺恰恰处于它的终点站上， 嗯， 这中间站上。 嗯， 我们说了这么多万寿寺哈，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把它包围在其中拥抱在怀中的这个北京艺术博物馆， 嗯， 它是哪一年建馆？ 1987年建馆的。 87年建馆， 对， 嗯，就是正式成立了北京艺术博物馆哈， 嗯。 那么这个成立的这个馆有什么说法跟来源吗？为什么叫做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啊，当时主要考虑博物馆的类型，北京博物馆是有好多的啊，但是叫艺术的博物馆还是很少的。我们相当于艺术博物馆补充了 一 个博物馆的类型，对， 算是头一家。 当时应该是头一家， 哦， 北京市级单位里边的头一家啊。这个艺术类博物馆，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肯定要从艺术的角度来展示古代的艺术品 啊， 所以我们的藏品呢，虽然时代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明清，但是是以明清传世品为主的，品类非常的丰富，主要有书法、绘画、碑帖、名人书札、织绣、瓷器等等等等啊， 十万件 ， 每年都要推出不同类型的展览，以艺术的角度展示给大家。 杨老师，我能问您个问题吗？这个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啊，我们镇馆之宝有好多件啊，但是 好多件，我的天， 也都是、那个、 七进院落，每一进院落有一件，是这意思吗？ 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我们是每一个品类都会有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我做陶瓷做的比较多嘛，啊，我们陶瓷类的镇馆之宝。 什么叫您做陶瓷？ 我是专门做陶瓷保管研究、鉴定和那个图书出版啊、展览啊，那我陶瓷类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那个乾隆的粉彩双联笔筒，上面四面开光都是乾隆的御制诗，这个造型独特，装饰独特，尤其是它有乾隆的御制诗，说明是当时乾隆的，就真是案头摆设过的，其他的还有好多， 写完展。然后把这个笔放在这笔筒里好吧，万寿寺呢还有跟三位太后有关系的故事是吧，跟这三位太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位慈禧太后啊，再往前倒呢还有两位，杨老师给我们讲讲。 往前倒的第一位就是明代万历皇帝的母后慈圣李太后，这个万寿寺呢就是他捐资修建的， 个人 捐资修建的当时因为万历皇帝还小嘛，他是为了保佑万历皇帝和皇室世代永昌，这么一个寓意，所以万历皇帝当时赐名护国万寿寺， 护国万寿寺，护国寺小吃， 对，但一般说护国的寺庙都是这个皇家， 跟皇家有关系啊。那清代跟那个万寿寺跟那个乾隆的母后重庆皇太后关系更为密切了，就是乾隆为他母亲，我刚才说祝大寿三次啊， 三次 都重修扩建啊， 七八九， 而且在这有那个隆重的祝寿庆典啊。最后一位跟万寿寺有关的皇太后就是慈禧皇太后。 慈禧。 在光绪20年的时候，正是那个慈禧60大寿，也对万寿寺进行了一些重修和装饰，主要是那个恢复了万佛楼这个建筑。 万佛楼。 然后慈禧呢，也是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数次经过万寿寺，到万寿寺休息啊，用膳啊，然后在梳妆楼打扮，而且还有好多那个逸闻趣事啊。 那么这三位太后可以说是这个把万寿寺这样的历史给串了起来。 对。 但是最顶点、最鼎盛的时期是哪一个时期？ 乾隆时期啊。乾隆时期是万寿寺达到了鼎盛。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可能也是乾隆的时候，咱们国力实际上也是最强盛的，相对来说，就是有钱去装修，对吧？ 可以这样说，慈禧的时候那次维修就得到了好多大臣的反对嘛。 六十大寿确实赶上了咱们、 赶上了甲午战争。 对。 好吧。那个节目最后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第二个互动话题的这个揭晓吧，揭晓谜底哈。清代皇帝重视以孝治天下，对太后特别孝顺啊，在万寿寺呢曾经有几次大型的为太后祝寿的活动啊。这个我们的话题是，大家猜一猜有几次？ A 四次， B 八次， C 十二次， D 每十年一次。大家呢有很多的说法，这个知说了三次祝寿，但是我们的答案当中没有三次这个答案。 对，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了，乾隆皇帝给自己的太后 是 祝了 三次 ， 对， 但 加上慈禧， 加上慈禧那次 60大寿，四次一共是 四次啊。然后小葵呢就说，只记得刚刚说每十年一次，然后学友也说。每十年一次 啊、这答十年一次的还挺多。 就因为什么呢？大家都记得这，都听这故事了。 对， 就听入迷了，就觉得啊，这有这事儿啊。这个每十年庆祝一次，所以说应该就记住这个。 但也可以这样理解，他大型的庆典活动有这个四次，但是皇帝的那个生日啊、也是要举行一些祝寿庆典的。 那就不计其数了， 对， 是吧？那就更多了，是吧？好吧。